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是周五哈、周五呢，按照惯例我们会有视频的直播。 没错， 哎， 而且今天我们视频直播的途径其实会更多一些，是吧？ 哎，对，所以呢，您可以找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啊，看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同时我们今天也增加了两个我们俩的微博，您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RBC 左小美， 就是我的微博。 哎，还可以在微博当中看到找这个李凯电台， 李凯老师的微博。 哎，我的微博哈，在微博当中可以看我们俩的视频直播。 但是大家如果想要互动的话，还是要通过我们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找到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哎， 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没错， 在后台留言互动。 哎，今天是周五，其实呢，明天还上班，你知道吗？ 明天是个工作日。 对，明天是个工作日啊。 所以您工作吗？ 必须的呀。 虽然不来电台，也得在家工作。 啊、那 是 好多东西需要准备。 哎呀， 啊，当然 行，我们过一劳动节。 当然了，这个周一周二虽然也是在中秋假期期间，但是我们节目依然是正常直播，尤其是在周二的中秋当天哈，我们也是开通视频直播的哈。 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脸儿，而且那天咱还可以在直播间再给大家设置一些抢答的小环节。 没错， 好不好？ 哎，到时候我们会重新展现一下哈。 哎， 当然了，中秋节还有很多的时候要出门串这个串亲戚哈， 走亲访友， 走亲访友。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平时走亲访友的时候拿哪些伴手礼怎么样？ 您都带过哪些伴手礼？ 哎， 或者觉得收到过什么样的伴手礼， 哎， 觉得特别不错， 哎， 特别有新意？ 哎，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说到伴手礼呢，九月十六号，一站式京式伴手礼集合店在这个北京哈，然后叫北京有礼环球度假村站啊。正式开业了， 也就是说咱北京的很多特有特色的老字号都在环球影城开店了。 哎，环球影城你去过了吗？ 没有 啊， 而且上次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吹了个牛， 啊， 说我可能会在九月的下旬去探访一下，但是吧，这人算它不如天算呀。 是这样， 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哈，美哲一共在环球度假村呢订过两次票。第一次呢因为有工作，然后就退票了。 是， 昨天跟我说，哎呀，我终于在29号订了一张票，但是29号那天又安排了重要直播，所以也退票了。 又退票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又改日期了。 我改了， 我改到十月中旬的某一天了。 行吧， 这回就是再有工作我也得干。 工作的时候还是第一位的啊， 哎， 所以两次这么一个女孩退票，也可见我们工作还是非常多的哈。当然了，这次呢，这个北京市这个京式伴手礼的集合店里边有好多老字号，像北京的稻香村、王致和、全聚德、吴裕泰，30多家老字号品牌集结，同仁堂旗下的新潮啊，然后芝麻健康的熬夜水， 这个您喝过呀？ 对，这个美哲请我喝了一次， 怎么样？ 忘了。 什么味儿啊？总记得吧？ 味儿忘了 是吗？ 啊！ 但是您在那儿喝的时候，我光闻味儿啊，它有点中药的味道，是吧？ 我跟那儿喝，你闻味儿来的， 那可不是吗？你看我多 呀， 尊师重道。 哎呦呦呦呦！ 把好喝的留给您。 你那瓶也不少 啊，我那瓶叫什么养颜水 啊？一个养颜水，一个熬夜水。 哎， 包括北冰洋旗下的茶饮品牌北平制冰厂的熊爪冰激凌，这些老字号品牌的网红产品，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驻足。那么在北冰洋全新体验店北平制冰厂的柜台前，一边是萌趣可爱的熊爪冰激凌，因为我们可能看过一些美国的包括动画片，有一个爪着冰棍，你记得吗？疯狂动物城里边， 有， 对吧？ 就是那个狐狸带着他的那个小狐狸， 那是假的， 对，假的小象嘛， 是是是， 是一真狐狸。 另外一边呢，是充满怀旧气息的老北京瓷罐酸奶， 嗯， 这个我熟。小的时候基本上上边是一层纸， 他们拿一皮筋儿 扎一 下 啊，而且那皮筋儿，我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是红色的皮筋儿。 哦，是吗？ 啊， 后来是不是改成黄色，有点半透明的那种？ 啊、你看咱俩说的都不是 一年代的皮筋， 不是一年代的皮筋。 因为我们小时候吧，也会在那种小卖部买那种瓷瓶的酸奶， 嗯、 它一般都用那种发黄的， 嗯、 稍微有点透明的皮筋扎一下、 哎、对对对， 您要是在那儿喝完了之后呢，还可以把瓶再还回去， 对，退瓶嘛、 嗯、 啊，退瓶吃羊肉串退签子， 哎，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准备的哈， 是， 千万记住要退，不然钱亏，是不是？ 嗯、 几位工作人员正忙着制作各种限制的气泡茶饮，老字号品牌焕发出勃勃生机。另外刚才提到的像什么刚才朋克养生的噱头哈，包括有一些什么刚才提到的熬夜水。 什么叫朋克养生啊？ 就是 一边熬着最晚的夜、 哎、 一边喝着 最 贵的水， 抹着最贵的化妆品、 对对，敷着最贵的面膜， 是是是，反正里边有各种各样，包括像《盗梦空间》主题的一排拱形门之下咖啡机当中限制的罗汉果美式咖啡，听听、 嗯， 美式咖啡喝过，罗汉果泡水也喝过，两个凑一块还真没喝过， 这算是一种混搭风。 哎，所以呢，为那些习惯于边熬夜边养生的年轻人带来什么护肝明目的限制茶饮。除此之外呢，两家门店里边还囊括了各家老字号的招牌产品，像京城百姓餐桌上常客六必居酱菜、 嗯、 换上了高大上的新颜哈、 哦、 非遗酱菜联名伴手礼礼盒，包括像超过70岁的京城茶叶小子辈带来传统的元宝包的纸茶、纸包茶和国潮包装设计的袋泡茶。 嗯，国潮也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概念哈， 哎、 设计上特别能把传统的元素和流行的元素结合起来。 嗯、没错、 嗯， 包括八喜冰激凌 啊， 这你 也 吃 过 是吧？八喜冰激凌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一些 DIY 的冰激凌。 嗯， 熟悉的老字号和老品牌与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似乎不太一样，反正这个国潮风渲入之后跟我们小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了、 嗯、 啊， 就是既复古又新潮、 嗯、但是也挺好，感受一下新的品味，是不是？ 是。 据了解呢，北京有礼呢是北京国资委号召组织，由首旅集团和王府井集团承办和经营的老字号的品牌平台，包括像全聚德、东来顺、仿膳，然后稻香村、红螺、月盛斋、六必居、王致和、便宜坊、百花益利、北冰洋、北平制冰厂、张一元、吴裕泰、金华、官座、信远斋、三元、三元梅园，哇、哦、天哪，一堆！ 您这是报菜名， 30多个老字号， 哎，真 哪个也不请啊！你不用看， 我就是善意的看了你。 对，你不要看我， 至于吗？ 啊，我们有视频直播，你不要看我。 你说说咱俩这关系处的、 啊、那挺好， 行吗、 啊、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往来。 这不是说了吗，今天的互动话题中秋拜访亲友，您带点什么伴手礼、 哎、 我本来还想说到呢、 啊、 看来你这样对我， 你 也 不用， 咱 也 就不用走什么亲戚访什么友了，是不是？ 对对，差不多得了啊。当颜值经济不断升温，正在逐渐成为消费者主力军的很多所谓的 Z 世代消费者，就是年轻一代是吧， 嗯， 更加看重的是附加值和精神文化的满足。那么这个消费观念的转变也催生了新的伴手礼市场需求，从视觉呈现、包装设计，过去我们说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送那个点心匣子， 哦， 现在当然也复古包装了一下， 嗯， 但是我老觉得那些点匣子吧，在当年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 嗯， 拿那个纸的麻绳一包哈， 啊，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简单一些哈。当然现在呢，应该说更加的多元化，而且都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格局。伴手礼也从单一的食品需求提升到仪式感、欣赏性、健康度、文化层面的需求。 当然，咱说到这儿，还是尽量建议大家买礼品的时候， 嗯、 最重要的是送一份心意， 哎、 也不要选择那些过度包装、华而不实的产品。 没错，从老字号深厚的文化底蕴入手。然后锚定主流消费群体需求的变化，致力于通过自身优势资源和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赋予老字号新的一些特性，这可能也是打造不一样的北京味儿，是吧？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了，这回是在环球影城哈，很多人像美哲似的还没买着票，买着就退两回，是不是？ 主要也不知道人家这些店是开在城市大道里还是开在园区里边、 嗯、 如果要是开到城市大道里的话，据我了解其实城市大道是对大家免费开放的、 哎、 如果您得空也不妨找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段去溜达溜达， 是可以去看看， 也未必消费，对吧？ 那去看什么呀？ 哟，您要消费啊，那可得带上我。择日不如撞日，哎，我觉得今天下午6点之后就不错。 怎么也买根冰棍尝尝，是不是？ 对，怎么也买一个什么猫爪、熊爪、 熊爪冰棍，是吧？ 挺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您伴手礼的时候都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收听、收看和互动，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没错。 另外，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找一下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两个微博，我们俩人自己的微博哈，可以 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刚才黎黎说了，说哟，听美哲这意思，中秋节还准备拜访一下李凯老师呢。 啊， 我就那么一说， 哎，您就那么一听， 你想想，李凯老师家的柜子都不装把手， 啊， 每天都抠门啊， 谁说的？ 我去干嘛？干嘛呢？没准我真去了 擦柜子。 以离哎，我刚才想说，我要真去拜访您啊，登门拜访 啊， 就以您的性格，还真能干出来不请我吃饭、不留我吃饭这种事儿，是不是？ 不不不不不，怎么你会这么想呢？这么想都是，只要想都是错误的，就不要想吃饭这个环节。 就是送了礼，我就可以走了， 哎， 是吧？ 对对对，欢迎下次再来。 行，所以黎黎这位朋友啊，别太当真。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和互动哈，像秋风秋雨说，拜访亲友串门一般不送点心匣子，时代不一样了。 哦，那您会选择送点什么呢？ 不知道呀， 有什么比较新潮的一些礼物， 哎，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牵着蜗牛去西藏说我喜欢茶，所以大多送朋友也是送茶。 嗯， 这个我觉得您和李凯老师也特别有共同语言。 哎， 李凯老师属于桌上放着一堆茶，但还是按耐不住购物的小手手。 对对， 你知道吗？ 昨天又买， 在各种网购平台上点点点下单下单下单， 反正 您这有多少手都不够剁的。 谁说的？茶又不会放坏，顶多是好不容易今年的新茶改成明天喝陈茶了。 我觉得来点什么高沫，是不是 啊？对对对， 喝了， 然后不然像你似的买那么贵茶叶，最后都做了茶叶蛋。 我金骏眉啊，做茶叶蛋。 对 啊，我还能买起金骏眉，我还真就不做大人小事了。 火，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领导听听啊，领导听听。 不，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好好做，好好做。 有音视频，有证据哈。还有一位朋友是一啊，还是一横杠新朋友，说我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镇上班。 哦， 啊，每年回家伴手礼都是红酒、巧克力、橄榄油这些东西。 嗯，真不错啊，听着也。 哎， 嗯， 你这个你也去过佛罗伦萨是吧？ 是，但我忘了我在意大利的哪个城市，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冰激凌店，就那个冰激凌店号称有上百种冰激凌的口味。 许愿池边上吗？ 我已经真的记不清什么棕榈，是不是什么棕榈 冰激 凌店？也不给人打广告，现在咱也出不了国， 是 回忆回忆得了。 嗯，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不知道很多人看视频朋友都会说海绵宝宝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我今天穿了黄色的衣服特别像海绵宝宝吗？ 我也不知道，还 是因为我的门牙有点像海绵宝宝， 还是体型像呢？ 海绵宝宝什么体型啊？ 就是最后 就是吸了水之后蓬松一点，但是挤一挤还是能很苗条的。 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客户端，包括左小美，就是 RBC 左小美的微博和李凯电台的微博，看我们俩今天的直播哈。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伴手礼，您一般选什么？ 你看这快到中秋节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走个亲戚串个门。当然呢，在中秋假期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活动举办，比如说9月16号东城区的东直门街道就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中秋乐游会。 嗯， 居民朋友啊可以在这儿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中秋节的特色项目，比如说剪兔爷，绘糖画，吃月饼，品桂花茶。 你会过糖画吗？ 没会过糖画。 吃过糖画吗？ 也没吃过，我就没买过什么。你人吹的那个糖人， 那是糖人吹的，是糖人。糖画是拿一勺， 我知道，我知道， 啊， 就也是半透明的，能做出各种造型来， 那叫镂空的 棍儿，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很多庙会都会有这种， 哎，对，特别 手工艺人给大家，尤其是给小朋友做这种糖画啊， 甜的， 吹个糖人啊，或者捏个泥人，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项目嘛。在这次的乐游会上，来自北京演艺集团的专业演员还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以团圆喜乐为主题的高水平的演出。独唱、 民乐、相声等等大家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也是让各位居民朋友拍手喝彩。当然呢，在这个活动的现场还有古彩戏法、川剧变脸等等传统项目的表演。同时他们这场乐游会还设置了丰富的观众参与体验项目，像咱刚才说的剪个兔爷、绘个糖画、猜灯谜，这些和中秋有关的传统民俗，大家伙儿啊也都能够亲自的去动手体验一下。乐清风清月朗，桂香沁人，大家也是在一片喜庆团圆的气氛当中，觉得特别有风味的一场活动哈。当然东直门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也特别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来构建和睦的邻里关系， 是 促进整个社区的和谐建设，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其实真的哈，就是有的时候亲戚朋友之间可能来往没那么密切，当然在邻居之间来往可能更密切一些， 街里街坊。 对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今年的中秋节、团圆节、月饼节，我们也是希望哈，有机会的话，您也可以跟邻居走动走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一栋楼里边，这一单元门里边，您邻居 起码咱得混个熟脸儿，借个醋啊，借根葱啊，能张得下这口。 对，主要是借螃蟹。 然后带着醋去是吧？ 反正您这同一层的邻居，您至少应该能认识。 是， 哎，你们家这一层几户啊？ 我们家一层四户，但是中间有一个消防防火门， 哦， 所以在这个门隔起来就是我们两户。 哦，当然你们这四户你都认全了吗？就除了你们家。 说实话，我就跟我们家隔壁这户比较熟，其他的那两户邻居呢，就属于见面能打一招呼。但是和隔壁的邻居还真的是，比如他们家出去玩，旅游回老家带点特产会给我们，我们要是家里亲戚，比如寄来点特产，也会分一些给人家， 多 举起，就有点小时候那个邻居之间的感觉了哈。 真好。 包括大家也会互相照应点，什么开个窗户啊，透个气呀，搬个东西啊。 不是开个窗户透个气，就是去你们家呗？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楼道里有一个公共的小窗户， 哦， 比如有一家说我想开窗透透气，问问，哎，您家那个不怕糖土吧？是吧？这个楼道里万一进点土什么？人家会问一声。你包括呢，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家换智能门锁之前，不是还是普通的门锁， 钥匙 没钥匙。怎么办呢？ 为什么没钥匙？ 没带钥匙嘛，进不去家门，然后我就在门口挺着急的打电话，邻居就听见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晚上九点多了，就说：“哎呦，你是不是没带那个家门钥匙啊？要不你来我们家歇一会儿。”然后我也就 真好。 挺不客气的，就去人家又蹭吃又蹭喝，还蹭电视看。 没给小马扎就解决问题，还有吃有喝有电视看呢， 那必须多局气的好邻居。 哎呀，真好，这么一说，真是好邻居哈。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团圆节哈，也是希望大家享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温情， 可不是吗？ 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伴手礼，您一般会选择什么？像斐老说，哎呀，我在电商平台买那种礼品卡，然后送人，愿意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多好。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实在的送礼方式， 是吧？ 有的时候咱拿不清，拿不准人家喜欢什么，就不能轻易送礼。有时候呢，送不到点上，可能人家也不是算面上不说，也许心里有点不痛快，是吧？ 这跟给钱是不是意思差不太多， 所以你以后就是也实在一点， 没有机会， 不用送那虚的弄点这卡那卡， 什么机会都没有。 嘿行吧。 哥大爷说，现在北京还得是点匣子带着某老字号，像刚才提到那些老字号的点匣子挺好。 刚来北京那两年，其实有时候回石家庄，我也会买那些京八件也都是比较有北京特色的一些传统点心嘛。 是。 红果姐说，去亲朋好友家买的礼物啊都不一样，我觉得送礼得按照人家的喜好买一些礼物送给他们。 是。然后包括泪落心田说，糕点、牛奶、冲调制品。 冲调制品 就是什么， 冲个红茶、 咖啡、 冲个咖啡，都是挺不错的哈。 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 啊，黑芝麻糊， 看我又替你省了50块钱，待会儿转一下啊。 嗨，9290说带点水果，既方便又健康。燕林也说茶叶礼盒、酒、糕点、应季的水果，这些都算是水果，也是这个季节特别丰富。 夏秋季节啊， 特别好， 这瓜果梨桃这个水果的种类特别丰富，也可以带一些。 刘 小二说，我走亲戚最少要准备四样礼。有烧鸡，有月饼，有苹果，有酒，有奶。您这是给我们提供了五样，是吧？ 嗨， 但是提到烧鸡，你要说我们石家庄也有一老字号做扒鸡， 德州扒鸡， 不是、 啊、 我又贺林他们那儿可能有德州扒鸡 哦，那你们家呢？ 我们那儿叫金凤扒鸡， 也是个牌子， 也是一老字号。怎么叫一牌子老字号、 啊、老字号老字号老字号多老、哎 反正挺老的 比你老吗 那必须的、 啊、那必须的哈。那行， 那是够老了是吧 够老足够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拜访亲友您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找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接下来说一个我特别不愿意提但是不得不说的稿子。 您说说 吃饭啊。 哎呦真好， 中秋佳节哪里吃啊， 嗯，我觉得台机场大街不错，您觉得呢？ 老字号啊，北京有好多老字号的月色菜， 哦， 就是跟这个8月15月饼节密切相关的， 沾边的， 沾边的，有好多的菜肴呢，名字也是跟月饼相关的， 您说说， 中秋相关的，像怀中抱月、 嗯、 花好月圆、玉兔庆团圆，再算上鲜美的鱼虾蟹哈、 嗯。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这些月色菜成为了京秋啊老字号预定的热门菜。 您说说，我挑挑。 还您挑挑啊，挑也白挑啊。 你先说说。 中秋还没到啊，不少京城百姓已经开始启动预定月色菜的模式。 嗯， 最受欢迎的当属烤肉季的怀中抱月。 烤肉季 啊，吃过， 吃过是吧？ 但这月色菜没吃过。 嗨，反正据说因为那个位置吧特别好，你要真是赏月也方便， 哎、 嗯，对吧？ 咱们不是上次坐的2楼， 哎，靠着窗户嘛， 哎、 基本上赏月呀、啊、湖边啊景色特别好。另外呢，他们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盘中月。烤肉季的怀中抱月， 嗯 啊，据了解呢，在他们的外卖订单当中，几乎每一道都会点这个怀中抱月，十分火爆。 这也算是一个时令菜、节令菜 啊。为了也是非遗菜嘛，人家推广国家级非遗文化的体验。 啊、 中秋到来的时候，不仅堂食外卖可以吃到，还能就是在午吃当中领略其中的文化和风情。 好、哦。舞吃，就是脚搭在一板凳上， 嗯、 毛巾搭在肩上，自己拿着那6道木、 啊、 在那个盘子上搅搅搅搅。但我只是看过人家吃，在纪录片里， 你这个形象你也不能这样吃、啊， 那倒也是， 对吧？你这好，你想听听， 但我觉得我穿一长裤也能豁得出去， 也能豁得出 去，只要您肯请，没什么我做不到的。 哎呀，你看看啊，如果看我们直播，就这么漂亮的女孩哈，然后敢豁得出去弄一个烤肉舞吃， 嗯。 啊，一定拍一个视频。 所以大家想想，为了让李凯老师请一客，我有多不容易。 另外，除了这个国家级非遗啊，烤肉季中的怀中抱月，其他老字号也围绕着中秋文化和月饼啊月色下足了功夫。 嗯， 像又一顺，他们烹出了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这玉兔啊，是用牛奶做成的。 哦， 搭配了香菇啊、鹌鹑蛋呐、啊，然后呢，小火用鸡汤慢慢熬，慢慢喂。啊，然后呢，人家经理也说，说我们把这个秋季饮食的需要和中秋玉兔啊、圆月、合家团圆这文化相融合，希望大家吃着好吃，看着就开心。 看着应该也挺可爱的、 哎、 小玉兔哈。 当然，像诗一般的意境啊，鸿宾楼为中秋推出了一道花好月圆。 嗯， 据人家行政总厨说，这道菜用了鸡汤、牛骨汤、干贝这些原料，而且用了最适合中秋食用的蟹籽、 哦、 哎，再经过烹调师傅们的细细雕琢塑形，花好人更好，月圆家团圆， 这也是一好意头啊。 啊，说到这蟹籽，人家说了，哎呀，这个正是这个季节，也是秋季虾蟹肥美的季节。 嗯， 包括像柳泉居，人家有蛋黄焗蟹。 嗯， 屈园酒楼有一个花椒油剁剁鱼头啊，长春街的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啊，这些都是这个应季的菜， 真不错，听着眼花缭乱呀， 是吧？ 虽然没看见图片哈，但是光听您的描述，我这口水都有点忍不住。 那很多的堂食外卖订单当中，顾客都会点上这些老字号的，像蛋黄焗蟹呀，有的顾客人家一点就四五只， 嗯， 家里边人口也不见得 多吗？ 不见得多 啊， 有些人馋。 好多吃、啊、 一人就搓四五只。 行，那咱也按照这标准来。 你也这么搓呀？ 啊。 搓搓搓，您买单，怕什么？我保证不搞餐桌上的浪费。 此外呢，像记者从鸿宾楼啊、烤肉碗、烤肉季、又一顺、砂锅居、柳泉居、峨眉酒家、西来顺这些老字号来到，今年这些老字号的花色月饼十分受欢迎。像砂锅居的月饼和文鱼结合在一块儿啊，柳泉居的月饼形状呢，就是像花口。就特别的口味独特，像花一样，十分抢手。临近中秋呢，这些老字号的月饼礼盒已经差不多销售一空了。如果您要是想吃想买，得抓紧时间赶早。 没错哈，去打听打听，看看现在还有没有一些余货。 余货 就是剩下没卖出去的新鲜货。 啊，怎么听起来那么诧异呢？ 嗯，但是我觉得堂食也不错，是不是？ 嗯， 现吃更新鲜， 嗯， 还热乎，带着锅气的，多好， 自己去呗， 多棒。 自己去呗， 也可以、 啊、 我要真自己去我也不带你、 啊、嗨，那也行啊， 行行行、 啊、这一看就是一股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哎、就是你说这节前大过节的何必呢。 哎呀，像木子女子说，今天晚上我们小区的物业要组织中秋节的园艺晚会了，穿汉服演出拍照套圈猜灯谜。我们从小区刚入住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各个节日都有活动，六年了，物业也挺不容易的。 哎，我觉得一个小区有一好物业真的是非常重要哈、 哎、没错， 可以让这个业主在生活的时候提供很多便利、 嗯、 也增加很多趣味嘛，是不是？ 李李也说，只要李凯请客、 啊、 没有美哲做不到的事儿。 你瞧瞧，给我逼的、 啊、舞狮 都 可以了，都 逼成什么样了。当然我也体谅李凯老师、 嗯、 生活压力大 啊， 这个带娃不容易。 那倒没有， 没关系，不请就不请吧。 啊，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跟人有密切相关。 哦， 你像 得分人呢、啊。 对对对对，你像咱俩天天见面，这个有什么的？得找那个好几年没见的， 嗯 啊，好好请人吃顿饭。 那您离开大城小事几年之后再回来，您看怎么样？ 行，等我退休的啊，还有很多、 啊、那也没两年了。 谁说的？ 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 嗯， 一级听友说，我这个串门的时候，尤其是春节串门啊，首选就会带一些点心匣子和其他的礼品。 嗯， 但是在其他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亲戚爱吃肉。我就在网上买点肉送过去， 嗯， 爱喝茶的话就买点茶叶聊聊天、 哎、 总之呢送礼嘛投其所好，大家都高兴、 嗯、 那就行了。 是草球也争春说，茶叶比较通用、 嗯、 低调奢华同时不俗气。 哎，送茶送酒这都是比较保险的一种做法。 茶叶这个东西咱我其实喝不太出来，虽然你别看我老买，我就慢慢学习。 哦， 茶叶有50块钱一斤的、 嗯、 也有50块钱一两的。 还有没有50块钱一克的呀？ 那是你们财迷主持人天天盯着一克多少钱。 那不是金子吗？ 那50块钱一克啊，那么便宜啊？ 那我就说嘛，按克计。 对啊，所以我对茶叶还不太了解，没关系，慢慢学呗。 您这暗示谁呢？对茶叶不了解 啊、就是？ 那我也不送您。 嗨， 田哥说60、70年代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串门拜访、 嗯， 那个时候大家都送点心匣子、 啊、 糖果、茶叶、白酒或者是土特产等等礼品。 嗯， 但是现在时代越来越发展，时代不同了，去串门的时候一般都会送点牛奶、茶叶、红酒、咖啡、水果。 嗯， 还是发现大家其实在送礼的选择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些变化。 是， 嗯， 这个 你不是原来可能送什么咖啡的就会比较少一些是吧、 嗯、原来是这样，原来送速溶咖啡特别流行， 嗯， 然后就是某品牌的带那个杯子带盘子的带小勺、 哦、 然后一套一片一罐咖啡，一罐咖啡伴侣， 嗯 啊，你知道吧，就是 牛奶和糖 这是 抹 那种东西，反正、 哎嗯、 大礼盒。现在好多人送咖啡都送那种咖啡豆， 嗯 啊，基本上说你们家有咖啡机自己现磨去吧， 那就属于人家比较高端一点的咖啡玩家了、 哎、 起码家里得有能手冲能做咖啡的机器。 高端不高端的其实价格也不贵，关键你就是享受这个情调， 嗯 啊，当然像我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啊，也没人送的啊，是吧。 别看我，您也别看我。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这个过节的时候送什么伴手礼比较合适，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爱吃核桃吗？ 核桃吃 啊, 啊， 那您爱吃文玩核桃吗？ 那 这不能吃是吧？ 对，那你不是，那真是那么贵的东西怎么吃啊？ 你看还是说说这个文玩核桃的事儿。9月16号一早呢，在自己的文玩核桃生态观光园里，有一位朋友叫张九昌，他就把玩着今年培育出来的一个硕大的麻核桃，脸上啊这神情也是充满了自豪。他说看，就我手上这核桃，能卖1万块钱。 多少钱？ 1万块，一个大的麻核桃。 他给这个品相奇特的麻核桃取了一个好名、 啊、叫什么呀？ 六六大顺， 哎， 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啊、 吉祥话。 要说这个种植者张九昌，他的身份有点特殊，虽然说办的是一个农业园，但是他是工人出身，也来自咱首都北京。2010年是这个从首钢千安矿业公司退休之后，儿子啊就特别希望老两口能够回北京养老。 你慢点说，从哪个公司？ 首钢千安矿业公司。千安是在我们河北吗、 哦、河北，对，你们老家那片 唐山代管辖、 哦、 这个是不是当时首钢？ 对对，那边是不是有矿石是吧、 哎、 据说 千安是出铁矿， 出铁矿， 这个是在全国都比较有名、 哎、所以你看虽然叫首钢，但是地儿是在人家 河 北，河 北的千安、 哦、 当时2010年的时候这张九昌就退休了，当时儿子就特别希望老两口能够回北京养老，那么张九昌夫妇却没回去。他们说啊，我们觉得在千安待着挺舒服的啊，千安人也特别实在，也好打交道，所以就在千安生活了30多年。 嗯， 张九昌是真心爱上了这个地方，还不到60岁，他说我不能靠儿女养着我，我自己也得干点事儿。 哎呦， 那干点什么呢？ 干什么呢？ 千安啊，素有种植核桃的传统。要说千安是种核桃， 嗯、 您知道迁西种什么吗？ 不知道。 板栗。 哦、板栗， 你比如说咱北京怀柔产板栗、 哦、对对对对， 是不是？我们河北的这个产板栗的地方是迁西。 哦、 嗯、你看看，问点河北的事儿， 你看 这是不是就能考住你？ 你 我以后准备改变策略啊。 反正我们现在京津冀一体化了是吧、 哎、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哎，挺好。 还是说说人家那个种核桃的事儿吧。 是， 说回咱们这个迁安，迁安呢素有种植核桃的传统。 嗯， 迁安的片麻岩土质也特别适合核桃的生长。 哎呦， 这个山路的农田、农家小院遍布着核桃树。 嗯， 而核桃呢，也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要说迁安啊，距离北京的车程也挺近的，大概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北京。 嗯、 所以张九昌心里就盘算着，要是我种点这个麻核桃，效益那肯定差不了啊。麻核桃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 啊， 它又名文玩核桃、 哦就是这个、 不是吃的啊、 嗯、 不是吃的那核桃。当然这个文玩核桃也有好几十个品种呢。 对，比如 说狮子头、 嗯、 这狮子头也跟那红烧狮子头不是一东西啊， 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 哎，还有虎头、 嗯、 官帽、公子帽等等数十个品种啊。这个其实有一些还是能够食用的， 对、 啊、是吧？ 那核桃你想吃，你就是只要不怕糟践钱， 嗯， 想怎么吃拿锤子一砸。 但是人家玩文玩核桃的还是主要把这些核桃用来进行手撩健体。 啊对啊， 比如说盘俩核桃在手里盘盘盘， 小的 盘出包浆。 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见那种跟钢球一样， 嗯， 白银镀银的那种钢球， 有 然后一转的时候它能出声。 有有有、 啊、 上面还有一些彩绘，好像有一些。 反正我小的时候看那时候特别光滑，什么都没有。 我看我姥姥小时候盘的那两个球、 啊、 上面就还有一些 彩 绘，彩 绘是吧、 嗯、 后来这是盘核桃。 哎是、 啊、 咱说可以进行手疗健体，还可以雕刻收藏，具有比较高的保健观赏和收藏的价值、 嗯、 这个张九昌就说呀，一个核桃顶别人一棵树，我这百亩核桃园胜过了全村3000亩、 嗯、 那么他种植的麻核桃有非常可观的一个收益，当然也就激发了当地农民种植文玩核桃的热情、 嗯、 所以要说人家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带头者， 是 吧？ 是是 是。哎，那目前呢，水泉村的麻核桃种植户已经达到了20多户，种植面积达到300多亩。经过将近10年时间的精心培育啊，人家张九昌的文玩核桃生态观光园也开始进入到盛果期了。 嗯， 比如说今年入秋以来，一过白露节气，他就一天比一天忙。这核桃没下树，前来采购的京津等地的商客、啊、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只要这核桃个大饱满，不等剥去那个青皮、 嗯、 客人就会高价的来购买。 那是 一个核桃啊，单个就能卖到上千块，所以人家的年收入啊也能达到20-30万，还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了、 嗯、 张九昌说，现在咱都说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我的麻核桃也会越来越好、 哎、 当然附近的农民朋友找他去嫁接，只要有空他也会去帮忙、 嗯、 收点这个成本费用，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哎，挺好啊、 嗯、 现在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圈子越来越大，然后喜好也不一样。当然了，前2年可能文玩核桃更红火，就是到时候还猜呢，赌核桃、 哦，就是看那个青皮 剥开之后 什 看什么样的哈。反正美哲可能你再过几年也该开始玩这个了吧？ 啊、等您退休的时候吧。 我们可能还年轻，是吧？ 嗯、 我们还没有 享受这个乐趣。 但是我看人家盘出来那个特别好看的文玩核桃、 啊、 就是颜色就跟那红木家具一样、 嗯、 油亮油亮的 哎 色泽也特别圆润， 是 有点看上去像玛瑙一样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文玩核桃品种、 嗯、 哈，等您退休了研究研究 啊那你等着吧， 给我们， 我还好长时间呢。 行行行、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拜访亲友您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哈、 嗯、 像乐乐1335说老人就送牛奶茶叶，小朋友送糖果，同龄人送当季的水果。 哎，但是要送牛奶，我觉得是不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有一些朋友他属于牛奶里面有点乳糖不耐受的， 那怎么办呢？ 可能喝完牛奶之后就会有点出现比如说腹泻这样的症状、 哦、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呀，问问健康北京主持人呗，您来说说 啊。你就问我了 啊？ 那你送礼你还管这个， 你就送完了就不管了。 对啊， 这不刚才才说嘛，得针对不同的人群来送礼。 这一看就是不熟的， 您一看就是没有诚意的、 啊、 送完就得啊。 那转手没准还送别人呢，这礼物 借花献佛， 礼物不就是送来送去的嘛、 嗯？ 当然了，如果真的乳糖不耐受的话，建议您喝酸奶啊。张慕容说：“哎呀，看我的长辈呢，老人特意要给我蒸豆包或馒头，他们说比点心好吃。 嗯 啊，这长辈能多给我省钱呐。 哎， 就喜欢面包不是馒头和豆包是吧？ 嗯，当然这也就是家家户户可以当主食吃的是吧？ 那必须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啊。那倒是、啊，可以可以，没问题。8398说这个老字号的一些糕点， 嗯、 比如说特定的日子，像春节前，很多老字号都会排大队， 哎、 店里面人特别多啊、 嗯， 大家都是在排队去买一些礼品， 嗯、 可能都会有这种走亲访友的需求。 是、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这眼瞅着中秋。中秋节就到了哈，拜访亲友您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 嗯、 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您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这个摄像机的标志，您一点就能看到视频了，右下角有点赞的标志，您可以给我们发送小星星点赞。 是的是的， 另外今天我们开通了微博的方式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微博，像我呢叫李凯电台搜索一下哈，另外美哲的微博的用户名呢叫 RBC 左小美、 啊、左小美，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俩的视频直播、 嗯、 啊。 是， 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同我们这些方式哈， 今天的互动方式还挺多的。 对对对， 观看方式比较多，但是您要互动还是通过听听 FM 或者我们的微信公号。 哎，微博是不是也可以留言？ 也可以，但我们现在 看 不到，看 不见是吧？ 节目下了之后可以去查看一下。 是，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 嗯， 另外在微博当中可以搜索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两个人，我们两人的 微博， 哎，来看我们俩的视频直播哈。 没错， 当然了，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开通的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哎，不是，我们的北京 新闻 广播 大 城 小 事。 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听听 FM 的直播间也是一直持续开放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并且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点点赞。 嗯，当然了，今天这个好多人都看我们俩的直播了，对于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直播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呢？ 比如说，哎呀，9290说小美其实是大美，特别美哈。 谢谢您，谢谢您啊！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已经美得令人惊艳，是不是？对不起啊， 有 不好接是吧？这话 有视频，再加上您挥手的动作哈， 怎么了？因为不自信，所以要那个虚张声势一下。 我觉得很豪爽，跟舞痴很搭配。 那你什么时候请我一下舞痴？ 这个表面上很文静。啊，其实内心是如此的， 很热情， 很热情是吧？ 嗯， 行吧。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看你们俩中间放广告，连个水都不喝哈。对，我们一般上直播俩小时，基本不喝水。 对对对，如果要是实在不行了，可能也会去导播间润润嗓子。 哎， 但一般情况来说，都是2个小时一气呵成。 4506问了个问题啊，当然没问，人家说了个事实。问问美哲，你觉得是真的吗？你刚才不是说盘核桃吗？他说我一般是盘台球，3-4个放一起，分量也合适，还练技巧。 台球这得问王哥吧，王哥不是据说打台球打得特别好吗？ 啊，对，他自己有杆， 我认识一门外汉。 嗯， 完全不了解。您打台球吗？ 我没杆。 那您会打吗？ 我不太会。 那您会盘那台球吗？ 也不会。 您看看 啊，我一般情况下台球不盘。当然要是美哲你举举你的手，你让我们视频朋友看看你手多大，你要不然盘个 我这手显大， 啊， 是因为我脸小，你得看这坐标系的对比，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 这样一对比，台球不在话下，要不然盘保龄球怎么样？ 保龄球 啊，俩跟手里边揉着。 您先盘一个，我看看。 开玩笑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今天还有一件大事儿，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在神舟12号飞船航天员太空出差期间。今天回来了是吧？ 嗯，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是啊， 有一位年轻的美术老师叫邹海洋，完成了3幅特殊的画作。你知道这个写字哈， 嗯， 你比如写“大城小事” 啊， 哦，这4个字，然后你写3万遍， 嗯， 不能随便写。 还能画出一画来， 哟， 是不是特别神奇啊？ 是啊，这难度系数听起来有点高呢。 哎，这美术老师邹海洋用上万遍的《凯旋归来》《太空导游》《天外吃播》画出了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的头像， 也就是说啊，您仔细看那个头像的笔触， 嗯， 它都是一个一个字， 它不是线条，它是好几个字儿组成的。 哟，这还挺有意思的， 特别神奇是吧？ 嗯， 人家说我希望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对航天员的祝福。 哎， 昨天呢，在顺义工作的美术老师邹海洋也向记者展示了作品的图片哈，三张八开的白纸上画着三位航天员的肖像，身穿宇航服，精神抖擞。 嗯， 走近细看，不难发现这三幅画其实说。这画它不是画的，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字组成的。 嗯， 画作的明暗变化也是通过字体的疏密，就是写的紧点、写的密点、写的稍微远点来呈现的。 大点、小点、疏点、密点， 哎， 形成那种光影的变化。 是，人家说是这样哈，要想送上祝福，又感觉常规的作画方式吧，没法体现自己的心情，于是萌生了把《凯旋归来》的文字和航天员的肖像结合起来的想法。 好想法哈！ 哎，有了这个灵感，人家邹海洋开始创作了。说画的时候特亢奋，可是画一会儿吧，握笔的手就开始酸得张不开了。当然你分情况，你揉过保龄球的人就没事儿。 是，您从今天开始练起啊，没准那个等您退休那一天， 啊， 保龄球它能出包浆。 这不是让你 给我们展示一下， 让你拿它大手开始。 我去盘那台球去， 啊， 您盘保龄球。 反正就是开始有点酸，只能活动活动缓解一下再继续。晚上傍晚五六点一直画到凌晨四五点。早上八九点又补充一些细节，手写了近三万遍《凯旋归来》，才完成了聂海胜的头像。 其实也是真辛苦啊， 哎， 这份心意很难得。 是这个心意，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哈。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之后呢，这个邹海洋又一直密切关注着航天员们的动态， 嗯， 选取了另外两位航天员，画的是什么呢？太空导游。天外吃播， 这两个应该是网友给那个我们的宇航员起的一些昵称， 哎，对，你说昵称也行，你叫绰号也行， 嗯， 啊，反正总之就挺好。人家也说了，说祖国强大了，选择太空导游、天外吃播两个相对轻松亲切的词语，就是想体现举重若轻的感觉。 哎， 除了三位航天员啊，这邹海洋还用无名英雄画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的总设计师黄伟芬的肖像。 嗯， 人家也说我们的航天事业呢，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很多部门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这幅画呢，既是送给黄伟芬老师，也是送给所有为航天事业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 真的是非常棒哈！我看我们互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说，比如黎黎说太空员今天终于回家了， 哎， 然后是一个点赞的表情。 是， 包括呢花草树木也说神舟十二号终于回来了。 嗯， 包括呢9290说太空员平安归来，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儿啊！ 哎， 当然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关注了这条新闻哈， 是是是， 大家也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喜悦。 哎，然后呢，好多人也跟我们聊天哈，当然了，我们这种开玩笑了。隔壁老凡尔赛，这叫隔壁老凡尔赛说，我盘保龄球。 哎呦， 还真有， 那您应该是爱打保龄球是吧？ 这个打保龄球在多年前，二年前啊，特别特别热闹。 这在当时算一个比较奢侈的运动项目， 对 啊， 对啊， 没去馆里打过，怎么收费啊？一般来说， 我也不知道， 只在游戏里玩过。 啊，我倒是真打过 体感游戏， 啊， 你挥一下胳膊， 啊， 然后它那个系统就自动，就是分屏是什么意思？ 就是左边那中间都打倒了。立着的瓶儿， 左边 一个， 右边 一个，右边 一 个啊！你怎么 那这时候怎么办呀？ 那你 那就放弃呗，再打俩球。 那不行，那有数的呀。 好吧。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然后北京男人问一下女主持人，你是叫左小美 啊还是叫这个美哲呀？ 在节目里叫美哲，但我的微博名， 啊，叫左小美， 叫小美， 叫小美啊。 嗯， 那你 RBC 左小美是吧 ？RBC 不是原来咱们北京电台的 对，现在叫 BRTV。 BRTV， 我这个名字回头与时俱进一下啊。 对啊， 把前缀改一改， 这个， 大家就暂时找吧，反正搜 RBC 现在能找着我。 但是你加微了吧？ 加微了， 我也加微认证了，是不是名字能随便改吗？ 不知道啊， 我 没改过， 没改过哈。 嗯，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拜访亲友，您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尔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接下来咱们再来跟大家说说礼让斑马线的事儿。虽然我们最近念到的次数比较多，很多朋友已经慢慢开始培养了这种礼让斑马线的意识，但还是有一些司机朋友包括行人总觉得我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不遵守这个规定，反正我就这么过了，我就这么开车了，人不知鬼不觉，你也发现不了， 有摄像头400多个呢，464个。 除了摄像头之外，其实咱每一位北京的普通市民，您也都可以拿起自己手中的手机去记录一下， 就那小程序 叫做 随手拍。 哎，给大家说说这个随手拍怎么回事啊。你看，人行横道方向已经变成了绿灯，一辆新能源轿车从人群当中扎了过去，这行人没办法，被迫停下了脚步。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幕就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的是一清二楚。市交管局9月16号发布了一条消息，最新一批市民举报的处理情况当中，包含着这位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司机。 你看看， 逮了个正着啊！这次举报呢，是发生在上个月8月23号。那么网友提供的视频是拍摄于8月22号早上的9点24分。举报人说啊，在花园北路右转至花园路上，白色的轿车在斑马线前没有礼让行人。那么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也是立刻开展了调查，通过网友提供的这段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方向刚刚变成绿灯，这白色的小客车没有停车让行，而是继续右转行驶。那么民警啊就调取了这辆车的登记信息，也电话联系了车主李某某。 哎呦， 8月26号呢，李某某就来到了交通队，承认了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清河大队对他驾驶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但是没有停车让行的这个违法的行为，是依法处以200块钱罚款，驾驶证记3分这样的一个处罚。 是， 包括现在有一些司机啊，他就想打擦边球，比如说我拿那个口罩把我的号牌挡上， 这个能行吗？这遮挡号牌， 当然不行 啊。对啊， 所以也有我们的热心好市民进行了举报哈。最近就有市民朋友举报说，前面那辆车上的驾驶员把他那口罩套在了号牌上。 嗨， 9月3号呢，有网友反映，9月2号下午5点50分，也就是我们大城小事结束的那个点儿啊，在三里河路上，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发生了逆行的行为。那么西城交通支队立刻开展了调查，对网民举报视频当中的违法车辆进行核查，并且电话联系了车主。车主说会尽快督促这个当事的驾驶员到交通队接受调查，也就是说还不是车主开的车。 对对对 啊，别人开的车。 你要是车主开的车，他也不好意思承认吧，也说我督促一下，其实自己又去了，也可能。 那也不排除这种情 况嘛，对吧，也是有可能的嘛。 反正到了9月3号，的确是有一位驾驶员来到了交通队，也承认了他的交通违法行为。你说当时犯事儿那时候还在晚高峰，您道路上的车特别多嘛，自己看到对向车道的车辆较少，他就想着我要不就开到对向车道， 逆行啊， 咱就赶紧速速的行驶一段，没准也被拍不下来呢。但是啊，这样的行为还是被一五一十的记录了下来。西城支队对他的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块钱，驾驶证记3分。所以刚才说这说到这两个负面的例子啊，也都是受到了处罚。 是， 也是在提醒大家可以培养一个意识，是吧？ 对，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机， 气氛看不过的时候，那拿手机随手拍拍一下啊。当然了，说实话，处罚也好，罚分也好，罚钱也好，真的不是目的。万一真出了事儿，今天不是就出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今天早晨， 这个大公共这个出事儿，所以我觉得真出了事儿，可能对家庭来说就是一种损失啊，不管是财产还是健康，或者是甚至于生命，所以养成习惯，就像美哲说的，养成一些潜意识，就算是人家给你拍随手拍，拍的次数太多，您觉得怎么那么倒霉，怎么次次拍着我呀？ 其实也是一种督促和提醒。 对啊，万一您出一次事儿，那可能就会后悔一辈子， 那后果就更严重一些。当然也是提醒大家，有些朋友会想，我先拍 拍一段视频或拍几张照片，我留个证据， 不行， 我过两天再上传系统，行不行？不行， 不行， 他就是当即拍、 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拜访亲友，您都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8300PU 说。我是上海的听众 哦，欢迎您多听我们大声小事。 今天呢算是观众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找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两个微博的微博号是吧、 微博账号、 微博账号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说天天听大声小事节目有创意比较火点赞， 嗯，比上海的好点哈。 你不去，你当心人上海的领导找你来啊。 那应该听不见吧， 这个全世界各地都听得见、 啊、都挺好啊、哦。我们全国各地的广播同仁都不容易。 你当心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我刚开个玩笑嘛、 啊、开玩笑开玩笑。 来再来说一位外地的朋友、快乐大哥说，我现在山东的潍坊、现在我们潍坊中秋节送月饼其实挺少了， 都送风筝 了，大家都想，哎，还真是啊，人家山东有那个风筝节， 那可不 是 吗？ 挺好挺好挺好，回头咱设一个聊风筝的话题，估计人家也能参与， 等春天的时候吧。 先说说人家送什么礼， 送什么呢？ 人家呢送伴手礼送的比较实用、比如说花生油、鸡蛋，还有五香脱骨扒鸡。 哎， 你看山东的扒鸡全国闻名、 是是是。然后呢你们河北不是也有吗？刚才什么牌来的没记住啊。 金凤的， 金凤啊。 但是你说金凤扒鸡，我带的比如说我从石家庄带到北京、它比较好带是吧，俩小时，其实坐动车一个， 带 一只 然后 到 北京就剩半只了。 那不会的 啊，就剩一鸡爪子。 我带两只，我先吃一只，送礼再送一只。 你能吃一只呢？你怎么这么 吃不了？吃不了。 你那么瘦， 夸张的修辞手法 啊，不像夸张，特别像经验丰富的。 我那么说显得我怪凡尔赛的，不是吗？ 还有很多朋友远航说了，说这个我一般呢，每次从外地出差都会给亲朋好友带一些当地的知名特产，比如说到东北哈尔滨出差，就带几份哈尔滨红肠和大列巴，还有当地的一些烟酒。去山东沿海城市一般会带一些干海货，然后海鲜路上不太好保存吧。去西北地区会带一些油面、小米、棒子渣和荞麦面，这些都是当地特产，送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也是一种情感投资。 没错哈，我们维系一下彼此之间的感情，哪怕一年当中没有几次能够见面的机会、但是见了面之后大家还能叙叙家常、叙叙旧。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您这词儿呢可以，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适当修改一下，别跟他们那些财迷主持人学，动不动就 怎么了，我们财经主持人谁财迷啊， 情感投资，情感这东西投不了资， 嗯， 对不对？ 可以维护， 维护你就是真心对对方就什么都行。 那倒是哈，以真心换真心。 对啊，你老想着我请你喝个豆汁儿，你明天和我喝个豆浆，这个事儿这长久不了。 你看看，你付出了真心请我一杯豆汁儿，但我投桃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你请我什么了？ 我送了你一大兜子老字号的点心。 这倒是。 你这嘴上的油还没抹干净呢，反过来又说我。 哎呀， 我真委屈。 来，你英文好。全天都是早点说，拜访亲朋好友的时候，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轮流在自己的住处举办聚会，也不用带什么礼物，但是一般都会后边那英文词儿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没找着这一条。 BYOB BYOB 是啥呀？ 不知道啊， 是什么的缩写、 人家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知道，孤陋寡闻了 是吧？ 您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待会让我们查查，要不您跟我们说的说的。 我们没在国外留学过是不是？ 确实哈，可能当地的语境不知道这是一专有词汇还是什么意思呢？ 张伯荣说一大兜子点心，然后乐半天哈， 你看 一听就不高级，连个匣子都没有。 不是， 你不用紧张。 现做的、都是塑料袋兜着的、 啊、 真是，你就说好、是不是还行？ 还行还行还行、我吃了两天早点呢、 两天那一大兜子全吃完 了，全家人口多、 你们家人口多， 对对对对、 行。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4184说，我一般买伴手礼啊都是给亲朋好友送，我会送一些有木糖醇的糕点， 哎， 比如有一些像糖尿病、患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会吃木糖醇多一些、包括也会送一些水果、我觉得这些啊就是既体面又比较实惠、 然后8711也说，我是安徽的哈，一直在听你们直播，谢谢您。今天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找 RBC 左小美或者是李凯电台的微博来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冬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 口号 发布了， 哎，所以今天我们也放一首关于冬奥方面的歌曲吧。 好， 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年歌唱北京征求到的歌曲，叫《冰雪冬奥》，一起来听一听。 稍后见。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迎冬奥。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 手拉手一起 强，热血在燃烧，健儿有志冲九霄， 在书上这剑起跳，仰视前方画出自豪， 腾空一跃多么骄傲， 雄鹰展翅长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很多朋友对于我们刚才那个英文缩写 BYOB 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做了一解释， 做了一些解释。0800说英文缩写 BYOB 就是做自己的老板。 哦， 做你自己的老板 怎么说呀？英文您跟我们说说。 Be your own boss 是吗？ 嗯，这个发音真不错，特别 Chinglish， 大领会精神嘛。 哎，就是做您自己的老板哈，也可以理解为同事。人家0800说，当然刚才那个全天都是早点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在人家发送短信的这个语境当中，这个 BYOB 就是 Bring your own beer， 我也够 Chinglish， 什么意思？慢慢来， 就是。带 带您自己的啤酒、 哦、 自带啤酒，不刚人说 自带酒水 home party 吗、 嗯、 是吧，轰趴吗，在家里聚会嘛？ 啊，对对对对， 是吧， 反正 自己带啤酒嘛， 自带啤酒， 你也不能自己带醋上门等人家提供螃蟹， 那 多说不过去， 你得多能吃醋才能自己带醋一瓶一瓶的带。 我带醋为的是吃螃蟹、 啊、 以醋换螃蟹，我也没说我先喝一瓶醋， 你不是常喝吗， 我这么大度的人为什么要喝醋啊，喝谁的醋啊，喝不着的醋啊， 有视频啊，就是你看你这种灵动的表演 挑衅的表情， 这都是经历了些什么， 来来说正事、 啊、说正事哈。这个其实呢，这两天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啊，这两天新闻还挺多的。9月19号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正式实施了。 嗯， 这个车票坐地铁您坐过吧？ 坐过坐过。 您一般就是买，比如手机支付也好，买票也好，你是因为没有小孩、 嗯、 像我们这种有小孩而且有俩小孩的就特别的关心，因为这个新规当中有一条备受市民关注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哈带两个以上身高不满 1.3 米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的规定。 那改成什么了？ 先说啊， 嗯， 我要带我们家俩孩子坐地铁， 嗯， 只能一个买票，另一个得花钱、 嗯、哦， 得买票，也就是这个规定取消了，也就是说不管家长带几名儿童坐车坐地铁，只要这孩子身高在1米3及以下都可以享受免票。 这好事啊， 好事吧、 嗯、 相应的啊，新规还明确成人带领一名身高1米3及以下儿童乘车的时候，依然按照儿童在前成人在后的刷卡通过方式闸机，带领一名以上身高1米3以下儿童乘车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车站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我带着您坐地铁您可以免票，因为身高 有视频你合适吗？ 我就是偶尔淘气一下。 太淘气了你。 你这天天跟我挖坑。 儿童。 哦、 啊、 确实确实。 对吧， 您这长得比较着急，看面相也不像儿童。 一米三以下就是如果人太多两个哈，或者家里边有三个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下工作人员，然后他打开旁边那个所谓的绿色通道一样，然后小门可以从里边走，因为我们家孩子当年坐那个小推车、 嗯、 婴儿推车的时候。那个车特别宽， 不好过， 通过不了那闸机，就只能找人家工作人员、 嗯、 如今呢，北京地铁的免票政策呢，不再对大人携带儿童的数量设限了，正是回应了社会关切，体现了对于儿童的关爱和照顾，对不对、 嗯、是， 这项票务服务的细化看上去只是车票价格的调整，产生的作用却不仅仅是为了带娃出行的成人省下了几块钱车票，更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城市公共服务补上了一块公平的短板。 嗯， 倾听民意，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儿童免费乘车的政策，算得上是北京公交的一个传统了。其实2014年的时候，那年年底考虑到儿童身高，小孩窜个儿知道吧， 啊， 像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现在上二年级， 嗯， 刚上二年级，1号开学，二年级，身高大概在1米35， 这算是8岁左右的孩子， 不到8岁嘛， 不到8岁，1米35算是比较高的一个， 中等偏上， 中等偏上， 哎、 真不错， 他们班还有比他高的，但是你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原来1米2就得花钱买票的话， 嗯、 那他们班好多都得买票， 也就是小学1、2年级的小朋友可能就免不了、 哎、免不了票了，所以他 原来哈 啊，所以这个就是2014年的时候把这身高从1米2提到1米3，就受到市民的好评， 那是。 那么对于这条儿童免票线，不论是曾经的纵向长个，就是你身高的问题，现在是横向的拉长，对吧，你带俩孩子还是带仨孩子，其实更多都是汇集了儿童，也汇集了更多的家庭，给百姓带去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虽然都是一点点小的改变，但是我们北京这么多家庭、 嗯、 未来会有更多的二孩家庭、三孩家庭，真的是为大家来考虑。 你有计划呀？ 你管着吗？ 新的免票政策即将实施，也给地铁服务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你比如说，既然带两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成人这个乘车的时候，是不是你得调整一下那个闸机的闭合速度问题？ 嗯， 对吧， 嗯， 您前面那孩子刚进去得妈在后边被拦下了， 那也是， 是吧、 嗯、 这个而且你包括闸机的宽度问题， 嗯， 对吧，都是需要慢慢来调整，这一说都是细节了哈。儿童半票或者是免票政策呢，是儿童社会福利的重要体现，一直广受关注，除了按照年龄还是按照身高的标准之争，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之下， 免费的儿童人数也势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你比如说像李凯老师这样的二孩家庭就非常关注嘛。 对啊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其实呢，在不少的公共场所各类的消费领域，让二孩三孩享受同等福利和待遇的问题有待破解。 嗯， 扫除这些公共服务的盲区，既是以切切实实的举措呼应新的人口政策，也能够诚意满满的服务理念，尽可能的惠及更多的儿童。 是，尤其是像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其实我们这两年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在公共场所当中人家设计的小细节是更加人性化了。 嗯， 你比如说像我作为一女性，往往你去一些北京那些商超的洗手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现在专门都设置了母婴室，方便那些正在哺乳期的母亲可以去照顾自己的小 baby 哈。 是是是， 也是照顾一种人性化的关怀体现吧。 不光是就是说母乳这种，就是母婴室，有些商场那个小孩专用马桶，特别可爱，是吧？就是大人的那个卫生间的一个隔间里边，既有一个大人的马桶，旁边还有一个小孩的马桶。 是不是还有一些商场，它的那个卫生间专门有隔间，是可以大人带着小朋友去厕所的？ 对啊，就是俩人一， 避免了那种就是异性别串这个洗手间的尴尬。 对对，所以 非常好， 这样的这个商场可能人气也会更旺一些吧。当然这是商业的这种触角，我们更说的是公共服务的触角，也是希望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够让我们的二孩三孩的家庭享受更多的福利，尽可能惠及更多的儿童，是吧？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伴手礼哈。平时您要是串门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喜欢带什么样的伴手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公众号您可以回复 入群， 哎，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没错。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8641说，我觉得送什么呀都不如给父母送精神关爱括号陪聊和父母舍不得买的食品括号实惠，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一个交流，另一方面呢又可以买一些父母平常舍不得买的东西啊。 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 都挺好的啊，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你真会聊啊。这昵称没法起了，这位朋友说，你们一说这地铁炸鸡我就想起炸鸡来了。 吃着那大炸鸡，什么大鸡排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少吃啊！一看， 那反正也不请您， 脱口而出。 我倒是确实挺喜欢吃炸鸡的。你看，我们通州不是有家炸鸡特火吗？永那个炸鸡，在我们家附近就是一家。 一个鸡腿不够吧？你想啊，你从你们老家带来的一只都不够吃的，这点鸡腿还不够点吧的呢？ 反正嘛，也还行吧，反正味道还不错。 懂什么叫点吧？ 懂啊，就是我们说电吧， 差不太多，都是这意思。然后呢1316问，视频的直播有重播吗？ 目前来说好像是没有。 在微博是可以 在微博可以哈， 在微博也可以看到哈。您可以在我们的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当中哈，选一个，您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个重播哈。然后呢9290也说，主持人说的都是正事儿，诙谐幽默，越听越爱听。 谢谢您谢谢您。领头羊说，这个送礼这事儿吧，你要看看被送的对象，要看看他的爱好。如果是一老年人，比如说老年男性，那咱可以送点酒，对不对？如果说是送年轻的人呢，就可以送点鲜花啊，水果啊。如果是年轻的女同志，那还可以送点装饰品。女孩爱美嘛，无论是摆在家里的那些小摆件，还是穿戴在身上的装饰品，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是，居士也说，大家好，带什么礼物啊？得根据节日而定。你像中秋，带月饼、牛肉、酒就行。 这也是和节日有点关系。 没错没错。然后当然了，还有很多博万博新，这就纯属是你们财经节目主持人的范畴了。去看朋友带两瓶50年的茅台就齐了，喝不喝酒都喜欢。 50年的茅台，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我也不懂啊。但是我们家电梯现在写着收不同年份的茅台，价格不一样。这两瓶茅台，咱就是按新买的茅台算，也不少钱呢。 那是， 是吧？ 光听这个酒贵啊，确实没怎么喝过。是不是还分什么酱香型、清有吗？ 茅台 就我就别瞎说了， 茅台就一个香味儿吧？ 是吗？ 不像你身上的香水。 你看看，一看我就不是茅台的那个重点客户群、 你下回打那个拿茅台当香水往身上喷喷，看看是酱香的还是清香的。 你说到这个酒， 咱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个新闻，说好像人家把那个白开水都能做成香水儿，喷在身上、 啊、 不是您跟我们说的吗、 啊、 什么咱北京的凉白开 啊， 什么上海的 花露水， 什么什么上海的好像加点桂花的那种、 嗯、 就各种白开水 的 香水、 啊、对，香味不一样。 嗯， 嗯，来看看其他朋友的。 哎呀，还有 就是说 啊，您说 说带什么礼物都要根据节日而定。那现在是中秋，我就带点酒、 嗯、 牛肉、月饼。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串亲戚，您喜欢带什么样的伴手礼？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论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家住在朝阳区红庙北里44号楼的张先生啊、 嗯、 最近发现了一桩怪事儿。 哟，什么怪事儿啊？ 这自来水公司发现楼里用水总量特别大， 嗯， 和楼里居民家水表走字儿的总和对不上。 有人偷水了呗。 怎么回事呢？这家住在顶楼的李女士也说呀、 嗯、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用水的水压比原来低了不少。 哦，为什么呢？ 水流也变细了。 哦， 以为啊是大家夏天用水比较多、 嗯、 所以就没太当回事儿。 有时候水压不足啊，那个水流跟筷子似的， 特别细啊、 嗯、你洗个澡 快， 对啊，那费了劲了。 哎呀，这家住在一楼的王先生也说，我总觉得家里潮乎乎的、 嗯、 但是吧，你说今年夏秋季节北京雨水多，是不是老下雨的缘故啊？ 嗯， 44号楼里的这些怪事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大家都没找着原因。直到9月9号，小区进行了一次热力施工改造。 嗯， 在挖开这个墙面地面更换热力管道的时候，施工人员突然发现， 嗯， 哟，这旁边的自来水管道怎么正哗哗漏水呢？ 原来不是有人偷水， 是管子裂了， 管道漏水是吧？ 漏水了、 哦、 这红庙北里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呢，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近咱楼里水压低呀、啊、水表走字快呀、啊 嗯、 房屋潮湿啊，都是水管漏水导致的。 你看， 那发现问题咱是不是就得赶紧解决？ 那是。 所以人家社区就赶紧联系了产权单位，准备相应的物料进行抢修工作。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修啊，两处漏点已经全都维修完毕了。 几处？ 两处漏点吗？ 哎呀，还挺多的。 你看漏两处哈、啊，但是没想到随着恢复供水呢，水管的其他位置又出现了漏点。 你看， 这就堵一处漏一处， 哎，往出滋。 那还得修，是不是？ 是。 到了9月10号早上，消防水车开进了小区，施工人员开始施工作业。当然在这次施工当中，也就第二次施工当中啊，咱热心的居民还当起了志愿者。 哟， 发现施工过程当中缺少直径1寸的这个管箍，所以居民就说啊，说 缺少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水管的箍。 哦，就是、对对，就是那种小卡子那种， 卡子那种、 啊、 是吧？ 像箍，让它把它那个卡子更细一些。 哎，就反正是一个小装置吧。 嗯、对对对。 居民说：“那要不我就去家里给你们找找去。” 嗯。 当然，在试水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两处漏点需要同时检测， 嗯， 也有几位居民朋友是主动请缨， 说什么呀？ 你们去另一处看看，这儿交给我们。如果要是漏了，我就喊你们啊。 嗯、 就这样啊。街道、社区、施工人员和居民朋友是密切配合，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水管漏水的问题。 嗯、哎、 嗯， 所以这也算是大家举起啊！ 哎、 你看这个帮着人家一块来检修，到底哪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哈、啊 嗯？ 但是我觉得真挺好啊！但是幸亏发现了，不然的话这哗哗哗得流出去多少自来水？ 引发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猜测，结果发现就是水管漏水。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魏魏说，我怎么才能够看到你们的光辉形象呢？ 简单，您可以通过3种方式 啊， 一个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 嗯、 听听 FM、 哎、 您在首页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摄像机的标志、 嗯、 您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可能也没那么光辉的形象啊。 嗨， 还有2种方式呢，就是找一下我和李凯老师我们俩人的新浪微博、 嗯、 我的叫 RBC 左小美、 嗯、 李凯老师呢叫 李凯电台。 哎，这两个微博也是同时可以看到。 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都是加微的哈，您可以到时候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嗯， 另外一说到炸鸡，就勾起了很多人口水， 可不是吗？这留言平台上哗一下，全都聊开炸鸡了。 对啊，对啊。然后花花草树木说：“哎呦，你们这一说，勾起了我自己想吃的灵魂。” 当然，人家九二九零也说了，现在说炸鸡，我觉得时间很合适嘛。 啊、为什么呢？ 正好在饭点儿。 而且过去我小时候那个炸鸡。就咱先不说这个高油高热量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问题， 嗯， 就它那个炸鸡的味道，你离着差不多有半盏地都能闻得见， 特别勾人， 特别勾人， 特别诱人， 哎，挺好哈、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情未了说，哎，你们直播间背景的墙该换了哈，我就小道消息啊，内部说法。您过段时间就可能看我们换新的，因为直播间可能要进行装修了，是吧？ 哎，小小的修缮一下。不过不管我们在，不管我们在哪儿播音， 哎， 我们大中小事的节目质量依旧是 特别好，是吧？ 特别好， 一如既往 哈。没好意思说， 是吧？你像四幺八四也说，二位主持人说话非常的幽默，很容易逗人开心，常听你们节目啊，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谢谢您， 嗯、 希望您常听常来常看。 哎， 你说 这个再读一条朋友们的留言吧。 再读， 拼音说拜访亲友伴手礼，我也是视对方的不同嗜好而做出选择、 嗯。 比如说对方爱喝茶，那我就送点茶；对方喜欢丝巾，那我就送点漂亮的丝巾。 哎、 对方要是喜欢吃糕点，那就没别的选择，送糕点呗、 嗯。 现在大家的日子都是越过越好、 嗯。 你要说谁家也真的不缺那些吃的、穿的、什么带的、喝的，节日嘛，图个喜庆，互、 哎、 通有无，送上祝福， 是 礼轻情意重哈。 没错，现在你说谁家缺什么东西，没什么可缺的、 嗯、 是吧？ 缺点金子，要么你考虑考虑。 你们这个 钻石也行。 你们这波主持人怎么都这个味道呢？ 怎么了？我实事求是。 铜臭味吗？这都是。今天呢，我们跟那你乐什么？ 行行 啊！ 李凯老师批评的是 你们那节目组一共仨主持人， 我们视金钱如粪土，但依然做着优秀的财经节目。 嗯、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伴手礼，您选择什么？丰台公安分局昨天通报说，电信诈骗的手段又升级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一下。9月7号呢，丰台反诈中心拦截到一起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这按说没什么新奇的哈。 嗯、 反诈民警也拨通了失主的电话，您好，我们是96110丰台反诈中心，请问您是不是接到了一起诈骗电话，有没有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呀？接电话那失主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接到了一个自称淘宝客服的电话，说我买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和淘宝的客服联系之后，发觉刚才来的是电话的这个是骗子 哦 啊，这然后这个看起来这失主反诈意识挺强的，没被骗。正常情况下哈，这样的一起预警就可以核销了。 其实要我听刚才人失主的回答，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对啊，而且人家反诈意识还挺强，但是。细心的反诈民警发现了异常， 您跟我们说说。 因为反诈民警人家有一些数据在背后支持，说放下电话我就发现这个信息对不上。 嗯、 一个呢是这事主说没和骗子说几句话就挂断电话，可是我们这显示他的电话通话时长有30分钟， 哟呵， 哈哈， 真长啊。 第二是系统显示事主接到的电话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而他却说是淘宝客服的电话， 那这说辞对不上， 对不上啊。反诈民警就联系了电话运营商进行查询。运营商反映啊，事主的电话设置了呼叫转移，也就是说刚刚接电话的可能不是事主本人，而是骗子 啊。还能这样？ 就是那骗子跟警察说，没有没有，我刚才接到了一个淘宝客服诈骗、 嗯、 我现在不说了，就挂了。民警就调取了取消事主呼叫转移服务之后再一次拨打，声音明显跟第一次接通的声音就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被骗的事主。 嗯， 而这时候呢，他正要给骗子转账汇款呢，在反诈民警的提示之下，事主终止了汇款，没有上当诈骗啊、受骗啊。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这个进一步了解之后啊，这事主确实接到了一个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对方呢要通过电话给事主做笔录，说这个笔录呢不能被人打扰，要求把手机设置成呼叫转移。事主听信之后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提示设置了呼叫转移，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刚才接电话的是骗子、 哎、 而不是事主。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就这样的，就公检法什么也不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制作问讯笔录、 嗯、 更不会要求设置呼叫转移，也不会告诉您麻烦您把手机号码呼转到美哲的电话上。 嗯 啊，对，你电话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意思吧。 千万不要点击下载骗子发来的陌生链接或者是 APP， 说这些程序有可能是给您的手机啊自动设置呼叫转移。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反诈中心， 嗯 啊，我说错了是吧？ 你这秃噜的 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嗯， 开启预警功能就可以识别诈骗电话，自动进行防御了。 我觉得这 APP 还挺实用的， 是吧？ 现在有一些手机系统，它会也有一些什么智能来电号码这个识别的功能， 嗯， 但未必那么全乎， 哎， 大家还是下载一些官方的 APP。 是是是， 嗯， 而且骗子的骗术真的挺多。多的哈，其实还有很多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美哲，要不然再说一个， 再来说一个， 啊， 要说很多骗子的骗术，现在是又升级了。 嗨，我刚才已经升过一次了， 再升一次。 嗨， 人二孩家庭嘛，升两次。这周末啊，吃过午饭，小丽正在家里休息， 嗯， 这个时候她就接到了一陌生电话啊，对方说这个小丽啊，之前网购的一件 T 恤， 嗯， 有过敏的物质，要求对她进行一回访。 嗯， 这回访结束之后呢，对方说，经过鉴定，小丽，你买的这款 T 恤确实有过敏源， 哎呦， 店家呢会对你进行理赔。你说 理赔呢？还 对我赔你钱啊？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 哦， 我给你赔钱。 嗯， 这小丽见对方说的煞有其事啊，就信以为真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对方就指挥小丽在支付软件上找到备用金功能，说呢会通过备用金向其理赔100块钱。 嗯， 所以说小丽就打开了自己的支付软件，但是没找到这项功能，对方就忽悠说，哎，你这是因为权限不够， 哦， 所以呢你现在再下一 APP， 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APP， 进到对方指定的会议室，开启共享屏幕功能 啊。 接着呀，对方就告诉小丽，这个手机银行账户不安全， 嗯， 你得把你的资金转到我们指定的安全账户当中。 哦，这套词儿我熟。 哎呦，这真的 是都是骗子这么说的吗？ 对呀，嗯，小丽呢非常单纯，就按照对方的指挥啊，通过自己的手机银行，把3张银行卡里的65万块全都转给了人家所谓的安全账户。 真有钱呐！ 哎呦，确实是。之后啊，对方又继续骗小丽说，这理赔款呀，我们只能通过第三方平台来返还给您。 嗯， 所以呢，又让他陆续从手机当中的各种 APP 当中借了15万块钱。现在很多 APP 对能有借款功能 特别容易哈，也不会进行一核实什么的，贷出来了15万，借出来的这钱呢提现到小丽的银行卡之后，又接着被转到了所谓的安全账户，也就是骗子那账户里。所以说啊，刚才讲了这么多，短短5个小时的时间里，对方就利用共享屏幕这个 APP 指挥我们的事主小丽转账了22笔钱，共计80多万。 你看 这承办的检察官说呀，什么叫共享屏幕？ 对，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把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同步到对方，让对方也能看得见。 对，你上面屏幕上的图片照片，然后一些密码数字钱都能看得见， 100%的让对方全都看见，就等于是对方盯着您那手机屏幕在看呢。 嗯， 所以说你在手机上的任何操作对方都能看到，包括您打开手机银行，您的银行卡号，您输的密码，您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您的卡内余额等等信息都能被对方看见，所以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机拱手让人了， 让别人看， 毫无个人这个隐私可言啊，所以这样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也是提醒大家，千万啊，如果说遇到网购的纠纷，您就联系网购平台的官方店小二，去找店家进行核实。 没错， 因为我之前也接到过有人通过 QQ 加我 啊， 加我就说 你 QQ 号多少， 你管着吗？ 手机号不知道 ，QQ 号也不知道， 不是 咱俩的微信也是2019年才加上的， 是不是特别熟， 啊？对，不熟。 说正事儿 啊， 也提醒大家，那个骗子跟我说，我在网上买的一款面膜不合格，要给我理赔。其实最开始我也没反过味儿来，我觉得哦，那就可能是有这个问题吧，因为他说他是店家，要给我退钱。后来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就又在淘宝的那个官方途径问了一下这位店家，我说刚才是不是您的那客服联系我要给我退钱呀？他说没有这事儿，最近已经好几位顾客都反映了这个事情，我就当即把那个骗子拉黑。这个事儿呢也就算了了，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咱留一心眼儿。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哈，像我这种抠门的主持人哈，就是不轻易往外掏钱。 您终于承认了 第二 念词， 哎， 第一个不轻易往外掏钱， 嗯， 第二呢也轻易不轻易拿别人的钱， 哦， 就是有人动不动说，哎，我推你钱，推你五块钱、十块钱、二十块钱、一百块钱，咱都不动心， 哦，是吗？ 啊，自己花自己的， 嗯， 挺好吧？ 挺好，挺好， 对吧？就不会被这样的什么骗术所迷倒。 也就是我主动给你钱，你也 不我都不要，哎， 哦，高风亮节，点个赞， 是吧？就你最爱说的那个。 什么呀，视金钱如粪土， 什么呀， 那你以后把你制作费转给我，这不省你事儿吗？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内容是，您一般啊送就是串亲戚啊拜访亲友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 嗯， 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说不了那么多啊， 嗯， 但是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愉快的消息吧。 什么呀？ 明天还上班。 你太扎心了， 明天是星期六， 嗯， 是工作日哈， 千万提醒您别忘了上班这件事儿， 哎，关键的问题是别忘了上闹钟， 嗯， 早上起来像我们家孩子要上学，所以我那闹钟原来只在周一到周五响，明天是没闹钟响的， 所以大概率会迟到。 我对我现在就先开始上一个闹钟， 设一闹钟。 哎，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Pen me 万神 ，One me 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大包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端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当老城边的夕阳回荡波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山来的蹲着蹲累。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 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